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八千万劫难遭遇， 八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养禅戒第二十七，若优婆生，优婆夷受持戒已。若养禅者，是优婆生，优婆夷得失意罪，不起堕落，不净有状。嗱，咁啊，再加菩萨戒咧，有六条重，有二十八条轻。嗱，咁啊，最初嘅六条重嘅讲过。二十八条轻里边咧，咁啊，现在就开始讲第二十七条，叫做养禅戒，即系如果受咗在家菩萨戒嘅善男子、善女人，就系绝对啦，唔可以咧养嗰啲蚕虫嚟到揾食去谋生嘅，因为养嗰啲蚕虫咧，一般嘅常识大家都知噶啦，就系嗰啲蚕啊。佢经过四次嘅起伏之后咧，佢就会吐痰，吐痰咧嗰啲痰喺个嘴吐出嚟咧，就将佢自己呢个身体咧重重咁样包裹，包住佢自己嘅身体。佢吐嗰啲丝出嚟啊，包住自己身体咧，你外边啲人都睇佢唔到嗰条虫噶啦，只系睇到佢呢个蚕茧，即系嗰一嚿系丝嚟嘅。如果他到咁上下嘅时候啊，如果我哋唔攞佢嗰啲丝咧，佢就会走出嚟，走出嚟即系密笼啊。咁佢密咗笼啊，点出嚟咧？佢当然要咬断嗰啲一个口，喺个茧里边咧咬到一个口啦，先至可以走得出嚟。咁啊，呢个口啊咬嘅地方咧，即系嗰啲丝系咪啊断晒？嗰啲丝一断咗啦，如果我哋织嗰啲丝发嘅布料咧。咁去到嗰地方断咗就唔得接续，等于就坏咗好多，少咗好多嗰啲丝嚟用。嗱，咁啊，因此嗰啲养蚕嘅人咧，佢到咁上一时候啊，佢知得，即系佢养惯咗人就知得啊。呢个蚕咧，嗰啲丝已经啊吐完啦，将近要出嚟嗰阵时咧，佢就预防佢啊咬穿一个口。嗰啲丝咧断咗，所以佢将要知得个蚕虫出嚟嗰阵时，最初差唔多咧要咬一个口啦，嗰啲丝咧要咬啦，咁佢哋用一煲最滚嘅水啊，等于话咧滚架辣辣嘅，咁啊将所有嗰啲蚕咧就用啲滚水咧就将佢淥死，可以讲咧系冇一个可以走得甩。你成盘嘅蚕啊，唔论一百个、二百个、三百个、四几多个都好啦，佢就揾一个盘啊装住，就最滚嗰啲滚水咧就倒落去，倒落去咧，咁就变咗个几百个蚕茧啊，嗰啲虫响呢个茧里边咧，全部都淥死晒啦，可以讲冇一条可以生嘅。嗱，咁啊，既然将佢淥死咗之后啦。佢想咬个口出嚟都冇办法啦，就变咗嗰啲养蚕嘅人咧，目的就系卖啲嗰啲丝。佢呢个茧咧，如果系完整啦，冇咬一个口，冇咬断嗰啲丝啦，咁啊嗰啲丝咪一条咪好长咧，就可以爱嚟织布。嗱，咁啊，既然啊系咁样，佢将嗰啲蚕虫咧淥死，就等于话系杀生啦，而且杀到加一天，即系冇一只。蚕茧里边嘅虫咧，可以咧走得甩嘅，肯定系死定嘅。咁所以受咗在家菩萨戒嘅善男子、善女人啊，咁啊，当然咧就唔可以做呢啲养蚕嘅生意嚟到个谋生啦。因为主要咧，佢就属于杀生之一类所涉。 咁我哋发菩提心，受在家菩萨戒啊，我哋要度众生，我哋要慈悲心扶持众生啊，都尚且来不及啦，我哋点可以做呢个杀生害命嘅事呢？嗱，咁啊，亦都可以说明，凡系受菩萨戒嘅人，不论佢系出家嘅菩萨戒，在家嘅菩萨戒，嗱，咁啊，称为菩萨咧，就以呢个慈悲心咧系为出发点嘅，以慈悲心咧化度众生咧系最重要嘅。嗱，咁啊，如果唔度众生咧，就不明叫做系菩萨啦。所以菩萨既然要度众生，佢保护众生、爱护众生、化度众生嘅心啊，都尚且来不及啦，佢就点可以做嗰啲啊系杀害众生嘅事业咧？嗱，咁啊，因此在呢个六种重格之中，第一条嘅开始就系戒杀。绝对就不可以杀生。那么戒虽然不是第二十八条，已经是第二十七条了，还有一条就圆满了。那么所以都是以这个养蚕戒呢，几乎都包尾那么滞了，等于说成部菩萨戒由开始第一条至到啊这个二十八条呢，最后倒数第二条，即是第二十七条，都是叫我们啦，不要杀生。凡你受咗在家菩萨戒或者出家菩萨戒嘅，咁一定对呢个杀生呢一条戒啊，千万咧就唔好做。如果做咗咧，就肯定系结冤，就是、结仇，就是、结恨啦。主要就系话，所有被我哋杀害嗰啲畜生，如果佢系愿意俾我哋杀嘅，咁啊例外。但系我哋在呢个常识上睇啊，你话我哋杀畜生嘅时候，有边一只畜生系愿意俾我哋杀嘅咧？只不过佢个力量系冇我哋嘅人嘅力量咁大，佢嘅智慧就冇我哋人嘅智慧咁大，即系话佢想走都冇法子走，就肯定咧接受啊我哋对佢嘅残杀。嗱，好简单，好似我哋一般家庭主妇咁啊，买条鱼翻嚟汤鱼咧。如果佢系新鲜嘅咧，你嗰把刀都未曾锯落去咋？你揿住嗰阵先，佢条尾就摆下摆下摆，别条白别条白，响个砧板嗰度就跳噶啦。咁啊，但系虽然佢跳啊，佢边说够我哋个手揿住嘅力量咁大咧？咁所以我哋揿住佢咧，就响个肚嗰度咧，响个腮下边啊，就介佢一刀。当然他就没法子反抗，只有接受，当时他是很痛苦的，不过没法子敌得过我们那些人的智慧的力量，就被我们杀。既然他没办法敌得住我们的人的智慧的力量才被我们杀，即是说他是不甘心死的。既然他不甘心被人杀死，他在这么痛苦的情况之下，他梗是怀恨了。嗱，咁佢既然有怀恨，佢怀恨边个咧？就系怀恨咧杀佢嗰一个人，所以呢个冤呢个仇咧就结咗落去啦。咁啊，所以生生世世咧都系啊，你杀我就我杀你，你害我就我害你啊。咁啊，变成咧呢个众生个六道流转就无有止息。咁啊，亦都说明我哋嘅人类啊。为什么不是那么容易解脱，不是那么容易得到出世的圣果呢？这一条戒啊，这一种的罪业呢，都是呢帮助我们得不到解脱这个最大的原因之一。那么如果我们真的食素，一生人呢都不杀害这个畜生，不杀害那些众生，不伤害那些有情色的动物，你就跟他没有一种冤，那么这个冤没有了，你的业障也都少了很多了。那么当然你加上你自己用功修行念佛拜佛诵经，那么就比较是容易解脱。所以我们凡是受了菩萨戒的人，不论他是在家 佢系出家都好啦，总之呢一条戒咧就千万咧就唔好犯，犯咗呢条戒咧就肯定有呢个冤，有呢个仇，就有呢种嘅罪业，就会障碍我哋咧生生世世嘅六道流转解脱嘅机会咧，就唔系咁容易达到啦。嗱，所以现在呢个轻戒之中第二十七条。就是劝我们受了在家菩萨戒的人，不要呢养那些蚕虫来到他谋生，不要养那些蚕虫来到他、做你自己的职业，因为、养蚕的目的就是想那些丝，那些丝当然希望他成条完整，不要有所是整断，为着保护那些丝不要被它咬断，亦都保护、这个养蚕的人那种的利润，所以它就没办法不伤害那些蚕虫，就用一波最滚最滚的热水、当那些碱一个个摆在个盆那里的时候，它就成煲滚水倒下去，等于那些蚕虫在里面呢就是生生被那些滚水最热最滚的水呢就是更生来的绿死。那你说这种这样的冤，这种这样的仇，这种这样的恨、这个养蚕的人都不是一生一世可以呢是还得清这些这样的债，都不知道是多少生多少世呢要去还，那这个罪冤就比较好重啊。所以这处呢就是警惕我们受了在家菩萨戒的善男子善女人，千万呢就不要养那些蚕虫来到去谋生、不要养那些蚕虫去拿那些丝来到去盈利。所以第十一条二十七条他说养蚕戒，如果你受了在家菩萨戒的善男子善女人，如果你想养那些蚕虫呢就一定是要戒除，就不可以有这种的事业。那位若优婆生就是优婆夷啊的受持的戒意，即是你受了是一个在家菩萨戒，在这个二十八轻戒之中呢受持此个第二十七养蚕戒，你受了这条戒之后呢当然就唔好再养呢个蚕啦，唔好养呢个蚕虫啦。佢话养蚕者，如果你犯戒唔遵守佛嘅教导，你仍然在受咗戒之后啊，去养嗰啲蚕虫嚟到嘅盈利去谋生嘅话咧，咁啊当然就犯戒啦。我话是优婆生、优婆夷。就得呢个失意罪，失意就失咗佢呢个菩提心嗰种嘅心意啊！既然佢发心受呢个在家菩萨戒啊，当然佢对呢个在家菩萨戒咧系有所认识。嗱，咁啊，如果佢犯咗任何一条戒，就变咗咧，佢就违背咗佢所受呢个菩萨戒，亦都失咗佢咧。对这个在家菩萨戒的戒条所认识了，他说得了这个失意的罪，不起就堕落，不起就是说不会上升，那么不会上升就当然是堕落，不正就有作，如果受了在家菩萨戒不守这一条戒，是养这个蚕虫去谋生去盈利的话，那就变了呢他犯了戒，犯了戒的心就当然就不清净了，受了这个菩萨戒犯了戒的心不清净，他所做的都是属于这个堕落之因，就不是这个上升之因，不是这个解脱之因，所以说不净就是有所造作这个恶因，将来就难免堕落，是受这个恶的果报了。行路见病就舍去戒第二十八，那咁啊呢一条咧就系最后一条，包括六重二十八条轻嘅系最后嗰一条啦。 最后这一条呢，亦都系与呢个菩提心啊、慈悲心呢系好有关联嘅。所以话，如果受咗呢个在家菩萨戒嘅善男子、善女人啊，佢行路见病，就舍去呢亦都系要戒啊。嗱，咁啊行路，大家都明白啦。用我哋两只脚咁啊向前行，你个目的地去边度，你就向住你个目的地咁啊行，咁啊佢就行路啦。嗱，咁啊呢啲就系旧时个动作，但系今时今日嘅人行路咧，应该就唔多啦。嗱，咁我记得做小和尚嗰阵时咧，每日咧行十个钟头，根本就唔系新闻。就以我在南华寺受完戒之后，常常都去云门寺的，因为南华云门都是虚云老和尚做主持，亦都是老人家所重修的，所以我们住在南华就常常去云门，住在云门亦都常常回南华，两间大丛林呢都彼此都不分的。咁啊，嗰阵时我只不过只系20岁嘅啫，咁啊常常有公事在身咧，就由南华寺咧就行到个云门寺嘅。嗱，咁啊咩时候起程咧？通常南华寺都系4:30咁啊上早点噶啦，绝对就唔会有2点钟咁早。咁啊，一般嘅丛林咧又唔可以太早，咁啊又唔可以太晏，咁啊通常咧4:30咁啊上早点。咁上早点咧，有啲地方咧通常系1个钟头就完噶啦，但系有啲地方系1个钟头15分嘅，即系稍微长啲啦，唱得慢啲啦。嗱，咁啊无论佢快与慢，通常1个钟头，咁啊4:30到5:30咯，落咗点之后咧，咁啊大家有啲人咧要去办下公事啊，或者打下坐啊，咁啊先至咧，咁啊6点钟到咧。就过堂吃早餐，跟住就天光啦，咁亦都系一日嘅开始。嗱，咁我哋如果喺南华寺去云门寺咩时候起程咧？咁啊，通常啊4:30佢就开始个佛典咧，打鼓拜三拜上典啦。咁我哋就起程噶啦，起程咧行咗成个几钟头，都仲未曾天大光嘅。咁啊，由朝头早4:00行咧，要行到下昼啊，行得稍微快啲咧。就是3至4点钟咧，先就可以到云门寺。嗱，咁如果行得时间长攰啦，就或者你路上食晏昼嘅时间咧稍微长咗，坐嘅时间你休息嘅时间咧稍微耐啲咁多咧，咁真系要行到咧夜晚啦5、6点钟咧，先至去云门寺嘅。嗱，咁啊朝头早4点钟啊，要行到夜晚5、6点钟先至到，你话系咪行10个钟头咧？咁啊，在嗰个年代嚟讲咧，简直系小儿科嘅，根本就唔在乎，嗰只脚亦都唔会痛，就亦都唔会攰，咁啊，总之去到咧，咁啊食咗饭，冲盆凉，咁啊就瞓觉，咁就第二朝一醒咧就乜事都冇噶啦。嗱，咁但系今日嘅人咧就肯定就冇机会啊，行咁远嘅路，就算系有咧，你叫佢行啊，真系打交都有份啦。就肯定就冇咁嘅机会咧，行18个钟头嘅路程。嗱，咁啊，所以呢个行路咧就包括啦坐车同埋坐飞机，因为今日嘅人咧，由于呢个社会嘅进步啊，呢个科技嘅发明，咁啊，一般人咧固然唔会行路啦，啊，稍微行多2个街口啦，佢啲年龄要坐车嘅。咁如果唔坐车咧，佢就宁愿唔去嘅。嗱，呢样嘢我都试过。咁虽然我行过每日10个钟头就唔系新闻，咁我亦都试过1个街口我都揸车嘅。因为我住喺夏威夷咧，我哋个门口对面就系一间超级市场。咁常常好似做佛诞啊，咁初一十五啊，嗰啲人嚟拜佛咧，我哋拜完忏啊，念完经咧，就梗系要请佢哋食晏昼啊，咁啊梗系斋啦。咁呢个通常都系煮个罗汉大斋啦，即系腊腊杂杂啦，青菜啊、豆腐啊、云耳啊、冬菇，我哋话叫做咧罗汉大斋。咁既然咧每一次煮斋啊，呢个菜呢方面咧，一系用椰菜，一系就用黄芽白。嗱，咁既然对面就超级市场，即系横过呢个马路，即系都唔冇咗个街口咁远。 對面你話幾遠咧？由於咧，亦都係買得多啦，唔係買一斤兩斤啦，買一百幾廿磅，亦都唔係咁容易推車推得過嚟。咁啊，只有就拉架車咧，即係響呢個呢一邊嘅騎樓底，就行到個對面騎樓底嘅啫。咁啊，咁都揸車嘅。咁啊，呢種你話咧，係唔係嗰只腳嚟慳翻好多咧？咁所以今時今日嘅人咧，既然咧佢冇機會行路，如果近路嘅，就是自己揸车，就或者人哋揸就自己坐车。如果出远门去旅行嘅，就坐飞机。咁所以呢个行路咧就包括啦，坐车，以共咧系坐飞机啦。现在话见病写去，即系你见到人哋有病啊，有痛苦，咁你唔用呢个慈悲心咧去照顾佢，去帮助佢，你就写去啦。即是舍弃了他，放弃了他，不照顾这个病人呢，那么都是犯戒的。那么究竟我们怎样去照顾这些病人呢？那么下面那些经文就有讲的了。各位若优婆生，是优婆儿受持戒已，那么受了这个在家菩萨戒以后，那么行路之时，那么刚才讲的行路就是包括今天的坐车、坐船，就或者坐飞机啦。咁你所经过的路程啊，你见到那些有病的，各位遇见的病者，你遇到啊那些有病的人，或者佢喺个街上，或者你坐飞机喺个飞机上，或者你喺个巴士咧，就喺呢个巴士之上，咁你见到咧有一个病的人。个不往的占士啊，即系你唔去咧去睇佢占士，即系探问佢去睇佢。嗱，咁呢个占士当然就包括咧系照顾佢啦。咁啊，点样照顾佢咧？嗱，例如佢想食，咁啊，你要俾佢食。啊，或者佢自己咧行动唔方便，即系去呢个洗手间啦唔方便，咁啊搞得唔好仲赖出添。咁啊，當然啊，呢個環境咧係人都唔中意見噶啦。咁啊，但受咗菩薩戒嘅人咧，你都要幫佢清理、整乾淨。雖然你係唔識佢，同佢好似講全無關係嘅，不過路上相遇見到嘅啫，另外一個問題。但我哋受咗在家菩薩戒嘅咧，咁啊一定在呢個路上啊，包括行路，包括咧係坐車、坐船啊、坐飛機。咁你见到呢个有病嘅人咧，你唔好好地咧，系照顾佢嘅饮食，或者同佢清洁，或者同佢抹身，或者同佢换衣服。总之，病者有所需要嘅时候咧，我哋都要能够满足佢嘅心愿，为佢嚟到照顾。所以咁就佢就占士啦。其实睇呢个病人咧，照顾病人咧，系一件咧最好修福嘅事。所以我哋出家嘅戒经啊，就唔系你哋在家菩萨戒啦，系出家嘅菩萨戒里边咧讲得好清楚嘅，真系有明文说得好明白。佢话啦，啊，在一切嘅福田之中，系看病嘅福田系第一福田。咁啊，包括边个咧？系父母师生，以共咧一般呢次所讲嘅路上所遇到嘅病人，我哋咧对佢啊系照顾侍奉，令佢咧系舒服。嗱，咁啊或者佢冇钱见医生嘅，我哋出钱为佢见医生，咁啊照顾佢系一件咧最好修福嘅事啊！嗱，咁啊，如果我哋常常咧系照顾呢个病人，无论你系出钱去照顾又好，或者出力去帮佢照顾又好，咁啊，你有咁嘅恩咧，咁啊，将来你自己年老嗰阵时咧，咁啊，亦都咧唔会话太过孤独，有病都冇人照顾啊。所以《梵网经》啊，我哋出家嘅有讲啊，佢话孝就名为戒，亦名佢哋祭子啊。就话乜嘢叫做系戒咧？孝顺就系叫做戒啦。嗱，咁我哋既然孝顺咧，对嗰啲有病嘅人，我哋好好地照顾佢咧，都系孝顺啦。我哋对佢都咁关心，好好地照顾佢。啊，佢要食，我哋就俾佢食； 佢要饮，我哋要俾佢饮。佢到时食药，我哋就俾佢食药。或者佢有大小便嗰阵时，我哋就好地照顾佢去大小便。咁呢啲都系咧孝顺呢个病者啊，所以咧孝顺就系叫做系戒。所以译明佢哋制止啊，即系制止好多嘢咧，就话唔准做嘅，一条一条戒列得清清楚楚，点样点样边条系唔可以做，点样点样系唔可以做，咁啊佢哋制止咧。所以乜嘢叫做戒咧？孝顺父母、师生、三宝就名为叫做戒，照顾嗰啲有病嘅人就系叫做戒啦。咁因此咧，我哋行路之时遇见病者，如果不往瞻视，就为作方便啊！嗱，为作方便咧，即系帮佢，俾种种嘅方便佢，咁啊，即系话照顾佢啦。嗱，如果佢喺路上佢有病，或者咧佢正在痛苦呻吟嘅时候啊，你哋经过应该咧就要问下佢。嗱，咁你啊住喺边度噶？嗱，咁你系？乜嘢病啊，或者你家需唔需要通知你个家人啊，咁你就代佢啦，係通知佢屋企嗰啲人。咁如果佢话我冇人㗎啦，我係正正式式呢係一个孤家寡人一样㗎，可以讲呢就係冇呢个亲人㗎啦。咁既然佢冇亲人呢，亦都冇地方啊可以咧，系送佢翻去啦。咁我哋咧就要好好地咧为佢咧系安置，或者咧送佢到医院，或者咧送佢见医生，为佢哋到医病。如果佢环境咧唔系几好，身上咧系冇钱嘅，咁我哋送佢睇医生嘅时候咧，我哋为佢出埋钱买埋药，咁啊好好地咧来到照顾佢啊。呢啲叫做为作方便啊，即系俾佢好多好多个方便来到咧系照顾佢。佢话富足就所在。富足所在呢个就在于呢个病者，或者你问佢你有冇亲人啊？佢话有，我有咩亲人？就或者系夫妻啊，就或者系仔女啊，或者系媳妇啊，或者叔伯啊，我仲有啲咁嘅亲人，佢系住喺边度边度边度噶？由于我家突然间咧病到行唔到翻去啦，嗱咁啊，请你咧就通知我呢个家人咧。来到啊，系帮我咁啊，带我翻屋企。咁呢啲既然呢个病者对自己咧有咁样个负托，咁啊有咁样嘅嘱咐啊，咁我哋咧咁啱就经过嗰个地方，见到佢呢个病人咧，我哋就应该咧就要同佢做啦，即系将佢嘅意见咧系转达俾佢屋企嗰啲人知道。好好地都叫屋企啲人咧，系照顾佢，呢个叫做富足所在。佢易舍去者，嗱咁啊呢句话咧就系罪过啦。即系我哋受咗在家菩萨戒嘅，不论系优婆塞嘅善男子，或者优婆夷嘅善女人啊，你喺路上见到呢个有病嘅人，你又唔去探望佢，唔去照顾佢，亦唔俾佢种种个方便嚟到为佢服务，即使佢有所负担，你亦都唔同佢转达，唔单话唔替佢服务，唔照顾佢啊，反而咧系不舍而舍去者，即系都放弃咗佢，舍弃咗佢，自己咧就走咗去，等于话关我咩嘢事啫？咁啊，你又唔系我嘅人。咁你有病系你嘅事喎，咁我冇理由咧系照顾你噶，咁啊亦都有好多咧呢啲咁嘅人嗰种嘅心态，咁就变咗你即使系受咗呢个在家嘅菩萨戒啊，就犯咗呢一条戒啦。咁啊，所以我哋如果真真正正一个所谓在家人受呢个在家菩萨戒咧，我哋喺路上啊见到嗰啲有病嘅人，应该要好好地咧，俾佢多啲个方便嚟到照顾佢，亦都可以讲咧。虽然认真嚟讲一句，都唔系咁容易咧照顾到呢啲有病嘅人，但系亦都可以讲咧，你都唔系常常遇到，因为今日呢个文明社会咧， 政府咧應該啲每一個地方照顧得都幾好噶啦。嗱，咁如果真正係街上有人家跌倒或者有病啊，咁啊自然嗰啲警察啊，或者嗰啲路上嘅人咧，都會為佢報警，或者為佢咧係叫醫院十字車嚟送咗佢醫院噶啦。你亦都唔係咁容易有機會咧，啊隨隨便便喺街上咧係見到一個有病嘅人。嗱，咁啊，如果咧你真係咁啱就得咁巧啊，你見到有一個病人咧，亦都可以講呢都係你個機會。咩機會咧？你就算肯結緣，你想發你個菩薩嘅慈悲心咧，咁你都有對象啊。如果你有咗慈悲心，你想為人民服務啊，為眾生嚟到服務。咁啊，如果冇咗眾生，即係冇咗個對象啦。咁啊，冇咗個對象啦，你想慈悲去照顧佢啊，你都冇機會啦。咁啊，家下咁啱啊，咁好彩，你有個機會啦，俾你去修福，俾你去結緣。你喺路上咧咁啱咧，就睇到一個有病嘅人喺個街上咧病到啦嚇，咁啊呻吟叫苦啊！咁俾你呢个机会咧，好好地咧对佢照顾，俾佢种种嘅方便，你就结到一个好大嘅善缘啦。因此你应该就要去做，千万都唔好啦。咁啊，睇见有个病人，唯恐咧自己上咗身啦，咁就快啲勾脚咁啊走咗去啦，变咗咧唔单话你失去你嘅慈悲心啊，亦都系失去你所受嘅呢一条戒啦。我话是优婆生，优婆而就得呢个失意罪，系不起堕落，就不净地有状。嗱，咁啊，以上咧就系讲咗在家菩萨戒六条重，系二十八条轻，已经咧系讲完。嗱，咁啊，向下咧就系属于呢个结文啦。即是说如果我们受了这个在家菩萨戒的人，如果他真真正正啊是守持这个在家的菩萨戒，那么他有什么好处呢？那么因为今时今日啊，这个社会呢什么都要讲利益讲好处的。好像我们常常听见人家讲啊，喂某某人啊，咁你帮我做件乜嘢事好嘛？咁啊，对方咧就梗系有一句话，有冇有好处先？咁啊，梗系有咁样嘅反应嘅。咁亦都说明咧，呢啲咁嘅工业嘅社会啊，真系处处乜嘢都要讲钱嘅，冇钱就系唔行得唔喐得嘅。嗱，咁啊，既然我哋持戒啦，我哋真系唔违犯，受咗戒之后咧。对这个六重二十八条轻啊，条条都守得清清净净，咁有啲咩嘢个好处咧？嗱，咁啊向下呢个结文咧就解释啦，佢话善男子，佢若优婆生、优婆儿，佢自心能受持如是戒，是人名为佢哋优婆生、优婆儿中嘅分陀利花，呢个第一种好处啦。个善男子当然包括善女人，只不过啲文字都简略，即系冇理由净系男子就要守，女子就唔使守。啊，守戒嘅咧，男子就叫做善男子，咁啊女子就唔叫做善女子，唔系。总之呢次就文简略，善男子就系持戒嘅优婆生。当然亦都包括持戒守戒嘅优婆儿嘅善女人。嗱，咁所以下边话若优婆生、优婆儿，佢话自心能受持的如是戒，如是戒就指上来十条重系二十八条轻呢种戒。嗱，受持咧受就系接受，我哋受咗呢个在家菩萨戒之后咧。我哋一定就系要持戒，咁你明唔明？佢哋受持能就系、是、能够，即系话你去受戒咧，就唔系某一个人强迫你去嘅，系你自己学法，觉得咧佛法好，应该要守呢个戒律，你先至发心咧去受戒嘅啫。 那咁啊，既然你自己自愿觉得佛法个好处，身为一个佛教徒，受咗三皈依之后，你应该咧要受呢个菩萨戒。咁你既然受咗菩萨戒啦，即系话你就能够受持呢个菩萨戒咧，个话能受持。嗱，咁啊，现在好似由下边咧解到上边去，嗱，咁啊，跟住我哋就讲自心啦。嗱，咁啊，成句经文咧最重要就系呢两个字，自心。你就系自性，系一心能够受持如是上来所讲嘅六重，系二十八条轻戒。嗱，咁啊，自心咧系好重要嘅，所以我哋好多人问啦，哎呀！法师或者师傅啊，我又啊咁啊诵经啊诵咗几多年啊，我拜忏佢亦都拜咗几多年，咁啊自问都算系老菩萨系老居士咯，咁啊但系好似佢一啲感应都冇噶咯。嗱，呢两个字咧就系你检点嘅地方啦，就系问你自己问一问，你诵经拜忏念佛嘅时候啊。咁啊，系唔系真正咧？系自心去念，你嗰处坐喺度念经念佛持咒，嗰、那个心都唔知去咗边度啦吓。尤其是你有啲事干啊，或者你谂住啦吓，咁啊有几日假期，咁啊睇佢边度旅行啦，或者探亲啦。咁你嗰度念佛，嗰度谂住个旅游探亲啊，咁你个心都去咗嗰度啦，你仲边处？诵经念佛嗰阵时系自心咧，即系话散心啦，个心咧唔能够集中。咁啊，既然唔能够自心，唔能够集中，系散心啦，咁啊呢个感应啊，系点可以得到咧？就好似一个钟，呢个钟就肯定系有音声，都要你个敲一下，敲嗰阵时仲要好好地咁啊敲，太大力。嗰啲声音就太大，大到哑声啦。如果太细力，呢、這个声音就唔响嘅，听唔到嘅。你一定要咧系老老实实，不轻不重咁啊，打一下个钟咧，咁啊个钟先就发出一种咧好好音声嘅，俾我哋听到嗰种嘅音声。所以你能够敲，佢哋一定就系有反应。即是你要敲得好才是反应的音声是来得好。那我们学佛的人有关你要求诸佛菩萨的加庇，你一定呢你诵经也好拜忏也好要自性要自心，所以说性能的感应啊，我们对三宝对佛法对法宝一定呢要尊重自性，如果唔尊重自性咧，你个感应就冇咁大啦。所以家下咧好多地方咧，对于嗰啲经书又唔尊重。例如有啲讲堂，即系讲经嘅地方，咁啊当然系冇台啦，就系只系一行行摆到嗰啲凳，咁啊大家坐低啦。有些地方仲好好地照顾添啊，有人家派嗰啲经本俾你，一步一步咁派俾你揸住嚟听。咁啊，等到讲完经啦，你要起身啦。咁啊，嗰部经啊点咧？有啲人就咁啊放嗰张凳嘅上面。嗱，咁谂下啦，嗰张凳就系你坐嚟听经嘅，可以讲咧，你一起身就放将嗰部经放喺你坐嗰张凳啊，等于话你坐咗个几钟头。那张凳面都发热的了，那你一起身那些热气都未曾散，你就将部经挤上上面，那你说礼不礼貌呢？那个是你的屁股坐的地方来的，是最不礼貌那个地方，这样呢你一起身就将那些经放在那些最不礼貌的地方，你这样对这个佛法不尊重呢，你想得到感应是几难，所以我们一定要自心，要恭敬，要自诚，要恳切的心去受持这个在家菩萨戒，或者你诵经是拜佛，你的心自诚恭敬，当然就是有所感应了，你求福 就有福，你求智慧就有智慧啊。所以呢次话，如果你能够自心能受持呢个如是上来所列出嘅六重二十八条香戒咧，咁啊，世人就系呢个持戒嘅人啦，名为叫做优婆生、优婆夷宗里边一个分陀利花。嗱，分陀利花就系莲花嚟噶。嗱，咁啊，莲花字有好多种颜色嘅。其中有一种呢是白色的莲花，叫做分陀利花。咁啊，颜色既然是白色的那些花，当然就好清净好芬香啦、而且呢种花佢嘅时间呢唔係好长嘅啫，佢朝头早开花，到到下午嗰啲花呢就耷头啦，即係就慢慢就枯谢。呢种花好名贵，可惜呢佢真是昙花一现，几个钟头呢他就枯谢，不会保得很长的时间。就譬如什么呢，就譬如我们的人啊，其实几十年很容易就过的咋。当然如果这个环境不是好，吃完朝头早都不知道下午在哪里的，当然这个日子都很难过。如果你环境稍微过得去，普普通通一日三餐冇问题，细细的地方都有个地方住下，咁啊出门虽然冇私家车，坐呢个普通嘅交通工具亦都好方便，你都坐得起有余，咁啊应该呢个人生都过得去噶啦。由于呢个人生过得去啊，嗰啲时间过咗你都唔知噶。咁啊以我为一个实例。我八一年向夏威夷回来香港定居，在我八一年回来只有五十多岁的人士，八一到今天经过十五年的了，十六年制的了，足数的都十五年几的了。那你说人生有几多个十五年呢？人生没什么几多个十五年的而已。如果以当时八一年来说，有人说法师啊，哎，你加五十六岁仲系后生啫，你应该都有七十岁噶，咁嗱加都七十岁啦。实在而家望翻当年嘅八一年咧，真系好似发一场梦咁嘅咋，时间过得好快啊。咁就譬如我哋嘅人呢种所谓生命嘅短暂啊，就好似呢啲咁嘅芬陀利嘅白色莲花一样，佢虽然系芬芳馥郁。又好香又好清洁，但是时间就无多啊，朝头早开花呢，咁下昼呢嗰啲花就渐渐枯谢，直情都唔可以抬得起头㗎啦。咁就譬如我哋人生呢苦短，几十年转眼就过啦，咁我哋就应该呢就利用啊呢个几十年短短嘅有限光阴呢，就好好地受咗呢个在家菩萨戒之后啊，你就一心一意恳切咁呢来到佢手持呢个在家菩萨戒，咁你就会得到呢好多个好处。就犹如啊呢啲莲花一样，虽然係好短暂，朝头早开下午佢就枯谢啦，可是佢本身呢未曾枯谢之前，它是很清洁，它是白色的，没有污染，亦都很芬芳馥郁，很好的香气啊。那譬如我们呢人生苦短，我们受了戒呢就要好好地呢争取这个有限的人生的光阴呢，要去持戒。那么如果你真的持戒啦，咁人人都尊重你啊，咁人人都敬仰你啊，就好似嗰啲白色莲花一样，佢呢个香气係芬芳馥郁，人人见到呢都鍾意佢一样。所以话如果我哋受咗呢个在家菩萨戒，自心佢受持呢一个持戒嘅人呢，就名为啊係优婆塞或者係优婆夷宗个芬陀利花咁好啦，系优婆塞、优婆夷宗嘅微妙嘅上香。嗱，微妙咧就系、是、不可思议咁嘅解，即系话持戒嗰种嘅功德啊， 嗰种个好处啊，所谓龙天都拥护啊，呢种咁嘅功德咧，真系大到啊，唔可以用个嘴讲得出，亦都唔可以用个心咧系想得到噶，所以叫做系微妙啦。嗱，上香咧就系、是、最上最好嘅香，嗱，例如嗰啲沉水香啦、啊，好名贵嘅。真系有钱都唔容易咧，系买得到嘅呢种香啊？点解你沉水香咧？即系你抌落嗰啲水嗰度咧，佢又唔系沉到底，但系佢又唔系浮喺个水上面。总之咧，佢慢慢咁样沉，佢沉到一半之中咧，佢就停喺度，又唔上又唔落，咁样叫做沉水香。嗱，咁啊呢种香咧，真系好名贵嘅。好多地方你即使肯花钱去买咧，都唔系咁容易买到，因为佢好少，唔系咁容易遇得到。咁啊，二就话微妙上香啦。咁啊，呢种香既然系咁名贵，当然系最上嘅香啦。嗱，咁呢种香既然系咁名贵，人人都希望能够得到嘅，你话系唔系不可思议嘅微妙最好嘅香咧？就譬如啊。我哋如果受咗在家菩萨戒嘅善男子、善女人，咁啊佢持守而不违犯咧，咁啊佢呢个持戒呢、这个戒香嘅功德啊，系最不可思议，系最微妙，系最无上，